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预习的课程，名字叫 Socket 通信之网络协议的基本原理。上一节啊，我们讲了进程间的通信，其实呢，它是通过内核的数据结构完成的，主要用于在一台 Linux 上面两个进程之间进行通信。但是呢，一旦超出一台机器的范畴呢，我们就需要一种跨机器的通信机制。一台机器呢，将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按照某顶约定好的格式呢发送出去。当另外一台机器呢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也能够按照约定好的格式解析出来，从而准确可靠地获得发送方想要表达的内容。这种约定好的格式呢，就是网络协议。我们啊要讲的 Socket 通信以及相关的系统调用还有内核机制，都是基于网络协议的。如果不了解网络协议的机制呢，在解析 Socket 的过程中，你就会迷失方向。因此呢，这一节我们有必要先做一个预习，来大致讲一下网络协议的基本原理。我们啊，这里先构建一个相对简单的场景，之后的几节内容，我们都要基于这个场景呢进行讲解。我们假设啊，这里啊，总共就涉及了三台机器，那分别是 Linux 服务器 A 和 Linux 服务器 B。它俩处于不同的网段，通过中间呢有一个叫做 Linux 服务器作为路由器进行转发，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是一样的。说到网络协议呢，我们还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两种网络协议的模型，一种呢叫 OSI 的标准的这个七层模型，一种啊就是业界标准的 TCP/IP 这个模型，它们对应的关系呢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一样。那么为什么网络要分层呢？是因为网络环境啊，它过于复杂，不是一个能够集中控制的体系。全球数以亿计的服务器和设备呢，各有各的体系，但是呢，都可以通过一套协议站呢，通过切分成多个层次和组合来满足不同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通信需求。我们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网络协议的几个层次。我们从哪一个层次开始呢？我们从第三个层次开始，也就是网络层开始，因为这一层有我们熟悉的 IP 地址。那么这一层呢，我们也经常把它叫做 IP 层。我们通常啊看到的 IP 地址呢，它是这个样子的 192.168.1.100.24, 这个斜杠啊前面是 IP 地址，这个地址呢被点呢隔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八位，所以总共呢是32位。斜线后面的24的意思呢，是这个32位之中啊，前24位呢是网络号，后八位呢是主机号。为什么要这样分呢？我们可以想象，虽然啊，全世界组成一张大的互联网，但是美国的网站呢，你也能够访问。但是呢，这个网络呢，它肯定不是一整个的。你们小区呢，也有一个网络，你们公司也有一个网络，联通、移动、电信呢，这些运营商呢，也各自有各自的网络。所以说呢，这一个大的网络要被切分成为很多很多小的网络。那如何切分这些网络呢？这就要有网络号的概念。一个网络里面会有很多的设备，这些设备的网络号它都是一样的，但是主机号不一样。不信啊，你可以观察一下你们家里的这个手机啊、电视啊、电脑，它是不是在同一个网络号下面的不同的设备号。连接到网络上的每一个设备呢，都至少有一个 IP 地址用来定位这个设备，无论是近在咫尺的你旁边的一个同学的电脑，还是远在天边的那个电商网站，都是可以通过 IP 地址进行定位的。因此啊 ，IP 地址它是类似互联网上面的一个邮寄地址，是有全局定位功能的。那就算你要访问一个美国的一个地址，那也可以从你身边的网络出发，通过不断的打听道，经过多个网络，最终到达目的地。这和快递员送包裹的过程呢，其实差不多的。打听道的协议呢，也在第三层成为路由协议，将一个网络包从一个网络转发到另外一个网络，这个设备啊叫做路由器。路由器和路由协议呢十分复杂，我这里呢就不仔细讲了，感兴趣啊可以看我写的另外一个专栏《趣谈网络协议》里面相关的文章。总而言之，第三层干的事情就是啊，它将一个网络包从一个起始的 IP 地址沿着路由协议指定的道，经过多个网络，经过多次路由器的转发，最终到达目标的 IP 地址。那么从第三层呢，我们往下看第二层啊，叫做数据链路层，有时候呢我们简单称为二层或者叫 MAC 层。那所谓的 MAC 它就是每个网卡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地址，所谓的唯一它并不绝对唯一，只是大概率唯一就可啊。比如说 UUID 那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虽然呢这也是一个地址，但是这个地址是没有全局定位功能的，就像给你送外卖那个小哥，他不可能根据你的手机号呢找到你家，但是呢手机号呢它是有本地定位功能的，只不过呢定位的时候呢主要靠吼，就是外面小哥到了你的楼层就大喊尾号什么某某某的，你的外卖到了啊，这就是 MAC 地址的一个功能。 MAC 地址定位功能呢局限在一个网络里边啊，也即同一个网络号下面的 IP 地址之间可以通过 MAC 地址进行定位和通信。从 IP 地址获取 MAC 地址呢要通过一个协议叫 ARP 协议，是通过在本地发送网络包，也就是通过吼的方式来获得 MAC 地址。由于同一个网络内的机器数量它是有限的，那么通过 MAC 地址的好处呢就是简单，只要匹配上了 MAC 地址我就接收，匹配不上呢我就不接收，没什么所谓的什么路由协议类似这样复杂的协议。当然坏处就是 MAC 地址作用的范围它不能出本地网络，所以呢一旦要跨网络通信呢，虽然 IP 地址保持不变，但是 MAC 地址呢它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它就要换一次。我们看前面那个图，那么服务器 A 呢它发送的网络包给服务器 B， 原 IP 地址呢始终是 192.168.1.100， 那目标的 IP 地址呢也始终是 192.168.2.100， 但是呢在网络一里面原 MAC 地址呢就是 MAC 一，目标 MAC 地址呢是路由器的 MAC 二。那路由器转发完了以后呢，原 MAC 地址呢就变成路由器的 MAC 三，目标 MAC 地址呢就变成了 MAC 四。所以啊，第二层看的事情就是网络包在本地网络中的服务器之间的定位和通信这么一个机制。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就是第一层是物理层，这一层就是物理设备，比如说连着我们电脑那个网线，以及我们连上那个 WiFi。这一层呢，我们不打算进行分析。那么接着我们从第三层再往上看啊，是第四层，第四层呢是传输层，这里边有两个著名的协议，一个叫 TCP 一个叫 UDP， 尤其是 TCP 啊，更是广泛使用。在 IP 层的代码逻辑中呢，仅仅负责将数据啊，它从一个 IP 地址送到另外一个 IP 地址，其中啊丢包乱序重传阻塞这些啊 IP 层都不管，那处理这些问题的代码逻辑呢都放在了传输层的 TCP 协议里面去。我们常称 TCP 啊，它是一个可靠传输协议，也是难为它了。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呢全是不可靠的，网络包说丢就丢，那么 TCP 这一层是通过各种编号重传等机制，让本来不可靠的网络对于更上层来讲变得看起来可靠，哪有什么应用层岁月静好，只不过 TCP 层帮你负重前行。传输层再往上呢就是应用层啊，例如说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那个 HTTP 以及 Java 服务器写那个 Servlet 啊，都是这一层的。二层到四层啊都是在 Linux 内核里面处理的。那应用层呢比如说浏览器 Nginx Tomcat 这些啊都是用户态的，内核啊对于网络包的处理是不区分应用的。从四层再往上就要区分网络包呢到底是发给哪个应用的。在传输层啊 TCP 和 UDP 的协议里面、啊、都有一个端口的概念，不同的应用啊监听不同的端口，比如说 Nginx 呢它就监听 80,Tomcat 呢就监听 8080， 那客户端浏览器呢它也会监听一个端口，只不过是个随机端口， FTP 的客户端呢会监听另外一个随机端口。那应用层和内核的通信机制呢，这就是 Socket 系统调用它的一个作用。所以啊经常会有人问这个 Socket 它到底属于哪一层啊，它其实它哪一层都不属于，它属于操作系统的概念，不是网络协议分层的一个概念，只不过操作系统选择对于网络系统的实现模式时，二层到四层的处理啊在内核里面，七层的处理呢让应用层自己去做，两者呢之间要通信那就需要跨内核态和用户态进行通信，这时候啊就需要有一个系统调用来完成这个衔接，这个衔接的作用呢就是 socket 来完成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发送数据包的那个概念，网络分层完了以后，那对于数据包的发送那就是层层封装的过程，就像下面的图里面展示的一样，在 Linux 服务器 B 上呢部署服务端 Nginx 和 Tomcat 都是通过 Socket 来监听80或者是8080这两个端口的，这时候啊内核的数据结构知道了，如果遇到发送给这两个端口的，那么就应该发送给这两个进程。在 Linux 服务器 A 上的客户端呢会打开一个 Firefox 去连那个 Nginx，那么也就是通过 socket 客户端呢会被分配一个随机端口，假设是 12345， 同样我们再打开另外一个浏览器叫 Chrome 啊，会连接 Tomcat， 同样呢通过 socket 分配一个随机端口啊，假设是12346。在客户端浏览器 我们呢将请求封装为 HTTP 协议，通过 socket 发送到内核，内核的网络协议站里面，在 TCP 层呢用于创建维护连接的序号、重传、拥塞控制这些数据结构，将 HTTP 呢加上 TCP 的头来发送给 IP 层， IP 层呢再加上 IP 头就发给 MAC 层， MAC 层再加上 MAC 的头，那就从硬件网卡呢发出去，网络包呢就先达到网络一的这个交换机。我们常称交换机呢叫二层设备，这是因为交换机呢往往只会处理到第二层，也就是说它会把网络包的 MAC 头拿下来啊，发现目标 MAC 是不是在自己右边那个网口，那如果是呢，那就从这个网口发送出去。网络包呢会到达中间的那个 Linux 路由器，那它左边的网卡呢就会收到网络包，它会发现啊 MAC 地址是匹配的，于是呢就交给 IP 层，IP 层呢就会根据 IP 头里面的信息在路由表里面去查找下一条在哪里呢，我应该从哪一个网口出去呢，在这个例子中那最终呢应该从右面这个网口发出去，所以呢我们常把路由器呢称为三层设备，因为呢它只会处理到这个第三层，从路由器啊到右面的网口发出的包呢会到网络二的交换机，还是会经历一次二层的处理，最后呢转发到交换机右面的网口，最终的网络包呢会转发到 Linux 服务器 B， 那发现 MAC 地址匹配，那就将 MAC 头取下来交给上一层， IP 层发现 IP 匹配就把 IP 头取下来交给上一层， TCP 层呢发现 TCP 里面的序列号呢这些信息发现它是一个正确的网络包，那么就把这个网络包呢缓存起来等待应用层读取，应用层呢通过 socket 来监听某个端口，因而读取的时候呢内核呢会根据 TCP 同的端口号将网络包发给相应的应用。HTTP 层的头和正文呢是应用层来解析的，通过解析应用层就知道了客户端的请求，比如说他是购买一个商品呢还是请求一个网页，当应用层处理完 HTTP 请求的时候呢会将结果仍然封装为 HTTP 的网络包，通过 socket 接口发送给内核，内核呢会经过层层的封装从物理网口发出去，经过网络2的交换机，那么 Linux 路由器到达网络1，经过网络1的交换机会到达 Linux 服务器 A，然后在服务器 A 上会通过层层的解封装，通过 socket 的接口根据客户端的随机端口号发送给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就是浏览器，于是浏览器呢就能展现出一个绚丽多彩的页面了。那么你看了吗，即便在如此简单的一个环境里面，网络包的发送过程竟然如此的复杂，不过啊，这一章后面我们还是会层层剖析每一层做的事情。网络协议啊，它是一个大话题，如果呢你想了解网络协议的方方面面，欢迎你订阅我写的另外一个专栏叫趣谈网络协议，咱们现在这个专栏呢重点会解析这个网络协议通信过程中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操作系统啊，它都做了哪些事情，对于中间链路上那个复杂的网络通信逻辑呢我们不做深入的解析，如果呢只是为了掌握这一章的内容，这一节呢我们讲的网络协议呢七个层次，你不必每一层的每一个协议啊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你只要记住啊 TCP 和 UDP 这一层会到 IPv4， 然后呢又会用到 ARP， 那这个链呢就已经够用了，后面呢我们的分析呢都是重点分析这条链。另外呢前面那个简单的 TOP 结构中网络包的封装转发解封装的过程建议你多看几遍了熟于心，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代码层面看到这个过程，到时候啊把这个对应起来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了解了 socket 的基本原理，那下一章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的 socket 系统调用的接口